is at hand. Creatures crawl in search of blood to terrorize your neighborhood. And whosoever shall be found without the soul for getting down must stand and face the hounds of hell and rot inside a corpse's shell. I'm gonna bring it tonight. Stenches in the air, the funk of 40,000 years, and grisly ghouls from every tomb are closing in to seal your doom. And though you fight to stay alive, your body starts to shiver, for no immortal can resist the evil of the thriller. 来自 Michael Jackson 最有代表性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Thriller 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呢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你会发现在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前十名的歌曲里面，时不时还偶尔会能看到这样的一首 Thriller 啊。有人说，哎，这是常回家看看的意思吗？也可能也是很多人在对于 MJ 啊 Michael Jackson 的那种情怀时不时的回温啊，时不时的怀念他的一种方式。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火力派的歌单当中依旧还有更多的好音乐。

you need, please. Switch me on and get connected. Wired up, I'm protected. It's a night to hide.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从这周的新的主题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咖啡啊。一到这个冬天了，这个起床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呢，每天呢，很多朋友呢都是需要用咖啡来续命，去维持一个上班的状态的。那么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咖啡提神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呢，让很多这个上班族啊，包括学生党啊，不得不每天靠喝咖啡来打起精神。但是明明喝了咖啡还是会犯困，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没效果啊，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咖啡提神的过程。咖啡当中起到提神作用的是咖啡因啊，它和会让你变困的腺苷分子结构相似，所以当咖啡因占据了腺苷受体上的腺苷的坑位的时候，哎，你就不会犯困了。那么这就是最简单的咖啡提神的过程。 有空说头好昏，忘了时间的狂奔，一万零一种可能。我要放弃爱情，放弃过去，放弃所有，放弃伤心，放弃风景，放弃所有是非。一直沿着公路向东，记忆留在空中，所有秘密 相信过自己，而今我相信孤单即将要流行。你跟上没、哎、快乐告诉我有太多路能走，世界到底有什么不必告诉我，无所谓、哎哎哎、我要放弃爱情，放弃过去，放弃所有眼泪，放弃伤心，放弃风景，放弃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喜欢突然袭击。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路过的狂歌着躁动的音乐声，正认真准备着坠落的一盏星辰，掉落的一根针在寂寞上睡着了，正忐忑祈祷着阴暗的一对女人，发烧与死彼此磨蹭，风的强迫 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们来源源不绝、yeah、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是就是轻飘脚下越走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yeah、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掌声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 你能点头来肯定我， 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海带动感成欢动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的音乐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是轻快交响乐送到全世界，有点心情变，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送你的是百般无意，就是偶尔注意，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是百般无意，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 you are, baby, you're the best.